感受它最温柔的抚摸。城市蓝调，好音乐陪伴一生。 城市蓝调，我的城市，我的音乐味道。 好像很多人都把拥有很多朋友作为炫耀和骄傲的一种标准硬件，朋友一多连呼吸都带着放肆劲儿，但太多的一些应酬呢，会让你的私人空间支离破碎。用心保养某一段关系，常常也会让你戴着面具力不从心，倒不如闲置着，让时间去判断哪些有意是私有财产，哪一些会随风而逝。有时候真的像歌里唱的那样，寂寞寂寞就好，不是吗？ 你笑我笨，我承认对爱我没天分，但你应该知道我会为你奋不顾身。也许我不像别的男人那么聪明沉稳，但你应该明白我的真心有几分。请别再隐藏你的渴望和依旧，天真有人真也不想默默陪在你身旁，无论走到什么地方，感受多大的伤，有个人愿意为你分担。让我陪你幸福，让我给你幸福，让我为你全心全意打造一个爱的国度。让我陪你吃苦，我给你幸福，让我的爱变成你的全部。你笑我笨，我承认不懂取悦女人，但是我会小心翼翼珍惜你的青春。虽然追求你的那些男人个个老练深沉，但我追求你的决心不会少几分。 其实生活的最有意义的人，并不是那些就是年岁活得最大的人，而是对于你生活最有感受的人。有一些记忆呢，永远都长不大，有些人却永远忘不掉。重要的事情往往最难以启齿，因为言语会缩小它的重要性。要让素昧平生的人在意你生命当中的美好事情，其实原本就是一种不容易，你说呢？ 手中在左右边上下发起后点的 眼眸，表情在笑容默默又往我脸上冲，忽然什么都不记得，忘记要做什么，才知道哦，原来理想的并不是我。不会画框，会又跳跳，连我会很牵挂，在旁边表现很淡定，竟然不知道是在干嘛。不是说可以潇洒的不分手，不记得谎话，两个人看得淡，听得亮，怎么还有时差？长大后的城市中，和我肩并肩的行走着，你应该还觉得寂寞吧？眼前的世界好像比较快乐，努力有人中想问你发现我们没有爱情，可能改了你有想过没有空出的手牵着还有我